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OK。 嗨嗨嗨，欢迎各位同学们，各位小伙伴们，各位帅哥美女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麦麦麦同学为大家正在放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周末夜，邀请你跟我们一起感受3小时的夜空巨星。哇，听听歌唱唱歌，还可以呢跟我们来好好的互动一下，就在我们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啦。你好我的朋友， What's up DJ， 我是 DJ 麦。你会发现呢，生活呢，无论呢是遇到怎样的瓶颈，遇到怎样的艰难险阻，只要呢有好朋友陪伴，怎么样都可以熬过去啊。累的时候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想找个朋友涮个火锅呀，或是呢瘫在沙发上看场电影啊，对不对？好像呢心情就会好很多，眼泪也可以憋回去啊。虽然呢烦心事儿也可能啊不像我口中说的这么轻松，这么轻巧啊，无法呢暂时的消除它，但是至少可以在一刻找到像我们一样的好朋友啊，聊聊天，诉诉心肠，可以稍稍的松一口气，在周末的时候很重要哈。在周末什么都不要想，工作日就算是不够顺心，哎呀，我们还可以过好周六周日啊。你会发现好朋友真的很重要。麦同学希望变成你的同学，变成你的好朋友。在每个周六夜晚上9点，周日的晚上10点，都会在这里等你。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加入我们的 My Home 麦家族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呢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下面留言，已经上线喽。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搜索麦家族全拼。 本节目奖品是由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的家庭套餐门票，10月1日至7日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美的艺术享受。 要要 We go go go go Too slow, too fast 变速步伐加大 Tempo Let's go go 你走最深的那颗心高光吸引着那瓦点 free 想泡沫毫不保留去 play Reco You're We fly， 跟着你，太美，相当美，相信 every day。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God。 嗨嗨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你好你好你好，夜空巨星已经上线咯，我来关注一下在麦家族麦 Home 点歌的这位众多不是这位了哈，这么多位同学们。所以说嘛，好心情有的时候呢是生活日子过出来的，有的时候是自己给自己安排出来的，安排上今天晚上你想要听什么趴什么调调，请你告诉我，好音乐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快车，越过西伯利亚伏尔加河，穿过石化落起的森林，来到迷幻的克里姆林宫，来自列宁格勒的牛仔，我有 是 DJ 麦，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我们来听听这个周董的告白气球，也希望可以把这份浪漫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周末快乐。 在那吧转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留下唇印的嘴， 会唱的朋友一起来。 花店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都对，耶、yeah.微笑在脸上飞，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余晖，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周董这个歌有趣哈、啊，告白气球，有的时候告白呢可以动用到很多小小的心思哈、啊，放气球，最近有碰到告白的事情吗？如果被告白，不管怎么样啊，喜不喜欢对方，心情应该还蛮爽的吧。 微笑在天上飞， 一起来。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挑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不害怕搞砸一切，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别任性，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亲爱的，爱上你，恋爱日记，飘香水。 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0点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本节目奖品是由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组委会提供的家庭套餐门票，10月1日至7日，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将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美的艺术享受。 是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 你怀念从前的日子吗？ 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 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 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湖 listen up。 惠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行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十一黄金周，翠微邀您赏好物，即日至10月10日，翠微店、大成路店百货类会员折上再享8.5折，牡丹园店、龙德店折上满200减40。这个十一来翠微赏美景、赏美食，更多精彩活动尽在翠微。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7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借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持续受到高空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污染物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但是需要特别注意今天夜间气温低和明天白天风大的问题。预计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是近期的最低值，再加上偏北风的效应，早晚天气很凉，外出请您注意偏衣。明天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市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另外呢，明天午后山区可能伴有短时阵雨，也请注意有所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电视荧屏，由马思纯、陈伟霆领衔主演的当代都市剧《橙红年代》正在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播出。马思纯在剧中饰演胆识兼具、果敢刚强的胡蓉警官。生活当中，马思纯的爸爸就是一名警察。马思纯接演《橙红年代》的最大原因，也是因为可以演警察，这位父亲圆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在第一部的好口碑之下，古装科幻网剧《颤抖吧，阿布2》在芒果 TV 首播，由郑业成、安月熙主演。全剧虽然延续了前作的设定，但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故事。在沿用原班人马的同时，也加入了不少新角色，显得整部剧剧情都更加丰富。《颤抖吧，阿布》讲述了男主唐清风和外星少女阿布意外坠落时空，重回地球，展开了一场关乎历史线的全新冒险之旅。第二部延续了一贯的轻松搞笑路线，剧情欢乐，台词大开脑洞。一部《小别离》曾折射出了无数中考家庭的烦恼和煎熬，由汪俊导演、黄磊和海清等原班人马共同打造的姐妹片《小欢喜》在北京正式开机。这部剧将继续以方圆和童文杰的夫妇视角，全景式的展开中国高考家庭的喜怒哀乐，也投射出中国千万个城市家庭在生活中面临的不同困境。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s，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Welcome back。 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 Hey, 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铁板有底裤。 我躺着，谈起个恋爱，不是看电视的那种。我躺着，点几颗小菜，不是炸麦的那种。我躺着发个金腰带，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不喜欢我的那种。躺着绝不只是一种体验，是会吞噬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都灭了，我先许个愿。 我躺着舒服， Here we go！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 我就 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下一个铁板要地铺。 快点躺着， 一起开个黑， 随便带你飞的那种。快点躺着， 一起牵个飞， 不露也会瘦的那种。快点躺着。 一起想几岁， 不用天天摸的那一种。快点躺着， 躺着就对， 让你全世界的那一种。躺着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早已静止。躺着，阳光接着晒。躺着， 心跳必须在。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 我就躺着， 躺着就躺下一个铁板有几副， 我见到你就躺着， 我说到我 也躺着， 初次见面 就躺着， 别说再见 也躺着， 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 跳着躺，我趴着躺， 我哭着躺，我笑着躺， 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 女士们先生们，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铁板有底裤，就躺着，就躺着，我就躺着，我就躺着，就躺在一个铁板有底裤。 没错，没错，没错。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吃。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人说你有三颗心，不要爱我，爱的不一定。镜中有我的泪滴，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的日记仿佛再度与你相遇，那是昨天的叹息，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爱我不要爱得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尘映在你影里。爱我不要爱得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你梦中换着别人的梦。不要爱我，爱得不一定，镜中有我的泪滴，你不要再说对我真心。掀开泛黄的日记，仿佛再度与你相遇，那是昨天的叹息，你今天还说对我真心。爱我不要爱得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尘映在你影里。爱我不要爱得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也许也会说我任性或说我多心，可是你梦中换着别人的梦。你有你的多情刺痛我的心，你从来就没想过我的心情。你有几次借口出自你真心，我不会轻易相信。你可以将心放给红颜知己，我说我多心，可是有红尘映在你眼里。爱我不要爱得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哭泣，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说的红颜知己。爱我不要爱得这样三心两意，我不会再为你，你可以借着理由离去，带着你的心分给你那些所谓红颜知己。你可以借着理由 Radio Star。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闪耀夜空，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 熟悉的陌生的这种感觉，重复的曾经的那瞬间，也只是会言语，一滴滴一点点一滴一片，风少了也不过三百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夜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一天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道理我从不拒绝，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山本路的街边，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疼重叠。 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京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猴哥，狗年延禧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上市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七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北京音乐广播，邀请大家在周末的夜晚，跟随我们节目里的调调，放飞你的思绪，戒掉坏习惯，从周末做起吧。 已经为了变得更好去掉锋芒，一不小心成了你的倾诉对象，电话约在从前约会的地方，要陪你穿个城防我记着，保持有良习惯。却不知什么理智，听你说欢快的故事头发，我等到了惩罚，前面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 了几杯，唱了几段，你却哭了。想去安慰，却不知什么立场。听你说话，看你哭湿头发，我得到了如惩罚。 会唱的朋友， 见了眼，我不习惯。没有你我怎么办？三年零一个礼拜才学会怎么忍耐。 你这样醒着受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北京园博园变身戏曲的天堂，音乐的海洋。在这里，传统与现代交融，东方与西方碰撞，戏曲与交响乐联袂亮相，园林美景与现代科技交相辉映，带给您精彩的视听盛宴和绝妙的艺术享受。国庆七天，北京园博园2018中国戏曲文化周携手系列音乐会，欢迎您。 浓浓花海香，悠悠房山情。房山天开花海景区，中国最美田园，诚邀您共赏缤纷美景。详询83625588。 走了那么多地方，最远的月亮还是家的方向。中秋节回不了家，让桃花季把美丽和健康带给他。中秋送礼，送桃花季阿胶糕，桃花季吃出来的美丽。 盛世国庆，汇聚苏宁。 9月30日至10月8日，苏宁易购国庆大放价，电器七折起 ，iPhone XS 现货热销，家装室内空气免费检测， 买电器就去苏宁。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山水文园乐享房山，2018房山区生态休闲旅游文化节于9月28日在天开花海景区启动，咨询电话89350123。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周年庆范小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9月21日至10月7日，黄金货品满十克，首克仅剩60元，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1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都牵着嘴巴，我们都憋着真话，我们都伤了心发芽，我们会接受惩罚，有一刻变成哑巴，越退让越不会表达，所有的安静都是人造的冷清，所有的杂音在安慰后平静，我不需要证明，我不需要声音。我就像一个哑巴一样，你翻译不了我的声响，怕你翻过量，我举止要限量。 哑巴一样，你不会看见我的抵抗。请别怕我受伤，我自己会圆场。接受惩罚，有一个变成哑巴，越退让越不会表达，所有的安静都是人造的冷清，所有的杂音在安慰和平静，我不需要证明，像一个哑巴一样，你翻译不了我的声响，怕你翻过量，我举止要限量，你可以当我哑巴一样，你不会看见我的抵抗，请别怕我受伤，就像一个哑巴一样，反正我也不擅长抵抗。 这是刚刚结束了摩天大楼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薛之谦同学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 我们都一样，被灌输的太多泡沫，好像挣脱却逃不开的套子， 要要要 纠结这些内心的咆哮，只能得到毫无力量的共鸣。 他是大大麦麦麦子，他说的考研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很多很多的力量，要相信未来，相信明天，相信你。 我们都一样，藏不住内心的狂热，困着双脚也渴望走得更远，虽然很渺小，双手却依然寂寞，就算黑夜也想让自己发光。如果我一直躲在狭小世界，那永远都无法再尽头，想做回真正的我，我相信自己。 My Radio Star。 曾经倔强是对的，偶尔脆弱也练习，直到眼看到宇宙浓，很莫名对自己怀疑，心底安静地可以紧跟呼吸的呼吸，挣扎了选择了然后归零，期待幸福回应。可不可以交出自己全放弃，可不可以别再要多清醒，闹钟的空白空洞了空心，在天空还比较容易。我可以了关于没过去，也可以了生命在变成天空地，在天空不会天上自己。 We don't burn out. 麦麦的周末现场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问候大家晚上好。那我们节目呢进行到此时此刻，要为大家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 Live 版本。 对你说的错了，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要想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答错了，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跟他的声音你都不认得，你怎么样过？什么样生活？是否难耐寂寞？Shoulder, were you relieved that everything worked out? Have you gotten over? Have you started your brand new life? Yeah. Have you met somebody, someone who's ordinary, someone unlike me? Yeah, 'cause now is your chance to do what you wanna do. There's no time, no way. Maybe I'm gonna get a little anxious. Maybe I'm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0,000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持续受到高空低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污染物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但是需要特别注意今天夜间气温低和明天白天风大的问题。预计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8度，是近期的最低值，再加上偏北风的效应，早晚天气很凉，外出请您注意添衣。明天白天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市气象台于今天下午4:30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大风天气可能形成的安全隐患。另外呢，明天午后山区可能伴有短时阵雨，也请注意有所防范。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4，是宜川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日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彼得·杰克逊新作《一战》纪录片《他们不会变老》发布首款预告，将于今年10月16日在伦敦电影节首映。纪录片的视频图片素材来自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 BBC 等机构。彼得和他的团队将视频调成彩色，消除地震拍摄导致的快进感，而且还把影片转制成了 3D 格式。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和漫威影业联合打造的《毒液致命守护者》曝光了部分片段。片段当中，男主艾迪·布洛克和女主安妮·维英在一家餐厅里约会，浓浓的爱意溢出了屏幕。汤姆·哈迪也一反硬汉形象，化身温柔男性。新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宣布盖尔·加朵加盟，他将在影片当中饰演林内特·里奇维小姐，是一位有钱的女富豪，爱上了一名名叫西蒙的男子。在1978版的电影当中，诺伊斯·奇利斯出演了这个角色。曾出演《天才少女》的好莱坞小演员麦肯纳·格雷斯确定出演恐怖片《安娜贝尔3》，他在影片当中会出演沃伦的小女儿朱迪，同时也会成为恶魔娃娃安娜贝尔袭击的目标。据了解，《安娜贝尔3》会揭秘朱迪的两个少女保姆的过往经历。影片预计10月在美国开机，并于2019年7月3日在北美公映。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月影流声，2点重播节奏驾到， 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特别创意，6点歌飞扬，7点月影流声，8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无论呢你是在车里收听我们的节目，电台正在放送中，还是呢透过网络的方式啊，很多的这个全国全球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啊，透过网络的收听神器来跟我们在空中集合，一并问候大家周末好，周六好。哎呀，今天晚上呢我们听了很多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同样来自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远走高飞。 我看见窗外的希望，你说了听不懂的话，才发现渴望 Radio Star。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得让它慌张。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却也湿透它的衣裳。你问它为什么亲吻他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别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会跟我一起走吗？一生太短，一生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它到底为什么不肯停住？直到乌云散去，风雨落幕，它会带你找到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某一本书，它可曾单薄地承载了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 情节当中的很多不同的这个故事的角度哈，接下来听一首对唱歌，明明很爱你。 都视而不见，彼此却忍不住的看几眼，感觉强烈，已经微笑的放电，已经暗示到极限。 而你像 让我担心。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再浪费时间不把你抱紧，够真心才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会拼命让你更满意。 想陪不陪太俗气，说爱不爱要问心，爱有跌破谁的眼睛。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但是你的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一一打败情敌，敢大声说要做你的唯一。 我的唯一。 明明很爱你，明明想靠近，为什么还要 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当中的这位真言 ZY， 他说呢20小分队前来报的2020小分队想听的躺着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What's DJ My 哟。Put your hands up Calm down problem, it made a new me, the kingdom of freedom. racing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 They try to kill my vibe, now I follow me.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in the pit like the classic Papillon.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in the pit like the classic Papillon. Yeah,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Riding home with my attitude. Do what you were told, says, better duck for your life, fool. Pull the trigger if I have to. Clack, clack, clack, kiss your ram. Be the sniper aiming at you. Team one be my labor. Rifle jacket is a cool girl. All the kid about is puffing attitudes to me. Hustle with my crew all day faithfully. They try to pull me over for the penalty. They try to kill my vine, now I'm following me.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never pitted like the classic Papillon. Team win, do it, I'ma stay up on my grind. Man, I'm never pitted like the classic Papillon. Yeah, I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Papillon. 是期待着一个声音能褪去喧嚣嘈杂，在话语中感受力量， 总是渴望着一段文字能消解浮华棱角，与宁静中品味乐趣。 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发力，百余位主持人在腾讯有视频声音赛道以声传情，与您相约 9月10号正式上线， 燃情最美文字， 聆听时代芳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 90点钟， 3、5好友， 2、3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不想 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 是谁在敲打我窗，是谁在撩动琴弦，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 是很久没有听到的周蕙，这个时段的回归开场曲送给你。 不跟那些对话的真实，放不下回不去，不如就做个决定，说不定会有意外的风景。记忆只会打扰脆弱的东西，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没有人会愿意丢弃最初的自己，去遗忘心里隐藏的秘密，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怎么放下两个人的记忆，飞过了一万公里，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找寻曾经掠过的风景，最后才发现还是我太在意。只会打扰脆弱的东西，忘记只是一场时间的旅行，没有人会愿意丢弃最初的自己，去遗忘心里隐藏的秘密，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怎么放下两个人的记忆，飞过了一万公里，数着自己和你的距离，怎么变成一个人去巴黎，找寻曾经辽阔的风景，最后才发现还是我太在意。 还记得初次见面的发餐厅，那开始了彼此的故事，想问是什么样的作者能写出如此梦幻剧情，当那天我划开了手机，却收到你道别的视频，想的故事就要 ending， 真的不敢相信，可是你说再也回不去，想到起床再没有番茄和鸡蛋，当初一起约定的巴黎， I didn't make it up but you still 不知不觉我慢慢把从前的故事抛弃，又变得没有目的，只有一颗放纵的心灵，找个地方慢慢把你忘记，就算寻找旅途的意义，所以我决定一个人去巴黎，至于错过的谁都不用可惜。 连续听了几首歌曲，是不是可以在歌曲和歌曲之间找到一丝丝的蛛丝马迹？听到了来自巴黎的单曲，又听到了一个人要去巴黎的小小回忆，希望可以有机会让你享受到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带你去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我是麦同学。 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让我和善良的人谈天气，当你发现我慢慢闭眼，请放心让我一个人前进，我会在一个安静牵着水去，太美的海洋环绕着你，环绕着你，我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把我吸进还原纯真，你得走 要保持少两个头脑，可怜鱼儿又优雅又优雅，又小心变成我的家呀。思考你我做一顿洗一顿口语，然后聊着聊变成粉末，然后又滚动着滚动着滚动着，活着水流最终沉默，流泪直流，只是舍不得你呀。年轻的男孩，别让他哭泣好吗？舍不得你呀、啊。年轻的男孩，好好爱他。你带走了，让我先藏在这里，让潮汐把我洗净，还原纯真。你带走了，让我先藏在这里，将悲歌当作铅笔，兑换糖浆。 买的周末夜现场，你此时此刻心情如何呢？享受周末的欢愉，还是片刻的安静？ Let me go. Four, five, six. Hey, 加油加油 One, oh my, radio stop. Three, let me go. Four, five, six. 小宇宙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你是我最好朋友，我会听你到最后。 很难相处。

助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四，适宜穿夹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Everybody get up。 欢迎回来，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没有睡吧你？最后一个时段喽。 No more pretending, 'cause now you're winning. Here's our beginning. 爱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天正在发光中，夜空巨星。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在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与你相遇好幸运，可我已失去为你泪流满面的权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你张开了双翼，遇见你的注定。他会有多幸运？ 在北京，在空中，从上午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五号。 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鲜辣麦，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 嘿、hey, 大家好，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on 麦麦， 青春有你 on 麦麦，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给你最最原味的动听音乐时间。 Will your mouth still remember the taste of my love? And will your eyes still smile from your cheeks? And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we're 70. Baby, my heart could still fall as hard at 23.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It may be just the touch of a hand. For me,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every single day. And I just wanna tell you I am. So honey, now take me into your loving eyes.Kiss me under the light of a thousand stars. Place your head on my beating heart now. I'm thinking out loud that maybe we found love right where we are. When my hair's all but gone and my memory fades, and the crowds don't remember my nameWhen my hands don't play the strings the same way、now I know you will still love me the same. Cause honey, your soul could never grow old, it is evergreen. Baby, your smile's forever in my mind and memoryI'm thinking about how people fall in love in mysterious ways. And maybe it's all part of a plan. Well, I'll just keep on making the same mistakes, hoping that you'll understand. But baby, now, now take me into your loving eyes.Kiss me under the light of a thousand stars. Place your head on my beating heart now. I'm thinking out loud that maybe we found love right where we are. La la la la la. Ooh.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say we found love right where we are. And we found love right where we are.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 闪耀 夜空， 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God.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直播中，还可以抓住节目的上线点歌的尾巴。我们听到的是 Jolene Lin 我皮， 怎么回事耳梦继续，你的歌词告别虚拟占据，写的身体有一些故事，得到钥匙 She might leave with a tip. Two tequilas, shoot 'em down. One tequila, third round. Come with me, let me buy you a drink. I'ma tell you how the story goes. Took five shots, and we were getting it on. Had four shots, we had tell by your accent, dear. You got a ain't been a hurt yet, smile. And I don't give a f- what you think, style. Two tequilas, shoot 'em down. One tequila, third round. Now you're giving me eyes like you just had candy for the first time. Hey, that baby, I'd be patient. But you leave town tomorrow, oh no. Let me tell you how the story goes. Be single for a night, so I tell the bartender, give her anything she likes. Good girl, work it out, you can tell she from the south. Taking shots, no rocks, so you know what she about. Rounds going down, so we order up some more. And the club about to close, so she putting on a show. Now we all stumbling out the parking lot. Still going up at the after spot. It's your boy, Juicy J, I'm the weekend lover. Got Molly and Becky licking shots off each other. Two tequilas, shoot 'em down. One tequila, third round.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不舍不舍，但是呢做一个预告，明天晚上的十点钟要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祝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好梦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明晚十点见喽。 光明的到来， 我是 DJ 麦， 还是会去爱，不应在那笨小孩。是谁偷走我的情怀，病毒塞进我脑袋。慢慢学会了感慨，不再在灵魂找寻着自由。寂寞的人生渴望着啤酒，和我一起大声呼喊着自由，寻找那片已经消失的宇宙。谁还我，谁赢我，我是一层的土味的野兽。没有什么能阻挡你的执着的向往，迷惑重生的疯狂，飞蛾扑火的辉煌。消失的信仰，人们开始变得慌张，歌词抄袭的荒唐，还有经过多少流浪才能认出你模样。爱情到底什么样，不再在灵魂找寻着自由，寂寞的人生渴望着啤酒，呼喊着自由，寻找那片已经消失的宇宙。谁还我，谁赢我，我是一层的土味的野兽。扑朔迷离，歇斯底里，一掌成灭的野兽，狂妄不羁，断情迷，前世夜里的野兽，和我一起大声呼喊着自由，寻找那片已经消失的宇宙。谁还我，谁赢我，我是一层的土味的野兽。 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分手那天，我看着你走远，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如果爱可以重来，我会为你放弃一切。